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戴沐白和唐三对视了一眼，两人都有些惊讶。虽然他们没怎么看过对手的比赛，但从眼前这个家伙身上的衣着，他们也依稀能认出，这人应该是属于神风学院的。一共28支队伍参加预选赛，谁都想赢，都想进入下一轮，彼此之间很少交往。这还是从比赛开始以来第一个主动向他们示好的人。 我们会的。 你就是唐三吧？我相信你们的实力，不过你们也要小心一些。我们学院曾经和苍辉学院打过，他们的实力虽然很一般，但他们和我们打的时候，我却总感觉他们没用全力，似乎还在刻意掩饰着什么。我看好你们，至少在遇到我们学院之前，可一定不要败。好了，你们休息，我先走了。 这家伙来得快，走得也快，丢下了一堆令众人有些莫名其妙的话，飞快地离开了。史莱克学院众人一时间也没弄明白风啸天究竟是什么意思，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来给己方鼓劲儿。说完那些话，风啸天很快回到了自己的队友身边。 队长，你干什么去了？ 我去给史莱克学院加油了呀。 给他们加油？队长，你代表的可是我们神风学院，这么多人看着呢。 怕什么？只要能抱得美人归，其他的一切都是浮云啊。 给史莱克学院加油和你抱得美人归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你们忘了吗？火舞说只要我击败唐三，他就做我的女朋友。万一在我之前别人击败了唐三，他会不会也答应别人的追求呢？所以在遇到我们之前，史莱克学院还不能输，这叫防患于未然。 看着风啸天有些白痴的得意样子，一众神风学院的学员们不禁无语凝噎。虽然比赛还没有开始，但等在休息区的各学院队员们还是能够清晰地听到外面观众此起彼伏的欢呼声。为了让比赛变得更精彩，在每天的不同轮次，这些热门队伍大多都是交叉出现的。除了第一天史莱克学院对上了赤火学院，两支强队一同出场。这时唐三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休息区远处角落中正聚集在一起商量着什么的苍辉学院，调整着自己的呼吸节奏，让自身的玄天功内力在巅峰状态中运转预热，各种战术不断在脑海中浮现，他们都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没有等待太长时间，随着前两轮比赛的结束，第三轮参赛的队员们该出场了。史莱克学院是和苍辉学院的队员们一起走出休息区的，双方队员都在注视着对方。和史莱克学院的傲然相比，苍辉学院的七名队员身上流露着森然气息，眼中闪烁的阴狠目光似乎要将史莱克学院众人吃掉。苍辉学院的七名队员都是男性，统一的月白色队服，气息内敛。正像唐三预判的那样，这些对手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在他们入场的同时，刚刚结束了一轮比赛的赤火学院队员们也正好从比赛场地走回来。唐三没有注意到他们，可赤火学院的众人却将目光落在了唐三他们身上，尤其是火舞，第一时间就从史莱克战队中捕捉到了唐三的身影。 唐三，哼！ 火舞心中一动，脸上顿时怒意大盛，恶狠狠地看着唐三，心中一阵苦气翻涌。也难怪他会生气，他们对于史莱克学院的研究已经很透彻了。眼看着史莱克学院今天出战的阵容和昨天相比有所变化，火舞立刻回忆起史莱克学院队员们的组成。 这个替换了辅助系魂师的是一名40级以上的魂宗。唐三，你这个混蛋，面对我们赤火学院的时候，你们只让两名魂宗出战，眼下却变成了三名，难道我们还不如这个什么苍辉学院吗？ 越想火舞就越生气，眼中带着狠辣，脚下故意一个踉跄，肩头直奔唐三撞去。 双方队员交错而过，唐三突然感觉到有一股劲风撞向自己肩膀，几乎是下意识，他的身体立刻做出了反应，沉肩错步，肩膀先是后收，让过了火舞的一撞。在火舞的肩膀去势已尽，就立未生的瞬间，他的肩膀几乎是贴着火舞的肩膀顶了出去，力量在外送的最后关头骤然爆发，火舞顿时惊呼一声，整个人直接跌飞了出去。幸好这只是唐三下意识的反应动作，用的是类似于沾衣十八跌的功夫，如果他这一下触及的是唐三身上的淬毒暗器，恐怕就没有这么好受了。眼看着妹妹的身体被撞飞，火无双赶忙横身将火舞接了下来，赤火学院一行人顿时停下脚步，拦住了史莱克学院七名即将参赛的队员，怒目而视。苍辉学院的队员们自然看到了这一幕，也停下了脚步，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唐三此时已经反应过来，眼看着跌飞而出的火舞，眉头微皱，手腕在二十四桥明月夜上抹过，诸葛神弩已经被他翻了出来。他动作极快，几乎只是一瞬间，伴随着击阔的铿锵声已经上弦完毕。唐三做出这样的反应也是迫不得已，此时史莱克学院七人所处的位置正好是被赤火学院和苍辉学院夹在中间，万一和赤火学院动起手来，又被苍辉学院偷袭，很容易造成伤亡。但是有了诸葛神弩就不一样，有他做保证，只要赤火学院胆敢破坏大会的规矩，在休息区范围内动手，他就可以带领众人瞬间将他们击杀，再反身对付苍辉学院。唐三有把握，在如此近的距离内，赤火学院的队员们又没有事先释放武魂，绝对不可能挡得住诸葛神弩的冲击。更何况，他们才刚刚参加完一场比赛，魂力也必定消耗了一部分。唐三的动作就是整个战队的指向，在他翻出诸葛神弩的同时，与他最默契的小舞也完成了同样的动作，戴沐白、朱竹清也紧接着取出了自己的诸葛神弩，四架神弩同时指向了赤火学院。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当诸葛神弩指向自身的时候，赤火学院众人同时感受到了一股冰冷的杀机从史莱克学院七人身上弥漫而出。 如果你们想找麻烦的话，我们奉陪到底。 火无双冷冷瞪视着唐三，虽然心中感觉到不妙，但是作为赤火学院的队长，他这时候如果退缩，以后还怎么在赤火学院混？就在他即将发作的时候，却被火舞一把拦住。火舞瞥了一眼唐三手中尺长的黝黑匣子，说道： 我们走。 哼。 说完，火舞强行扯着自己的哥哥向休息区走去。史莱克学院七人倒没什么，苍辉学院的队员们却都流露出了失望之色。要是史莱克学院和赤火学院动起手来，先不说触犯了比赛规则，但是魂力上的消耗也对他们接下来的比赛有很大好处。淡淡的光芒闪烁，唐三眼中流露出一丝冰冷的神光，火舞临走时盯视着他的眼神，令他有种不舒服的感觉。戴沐白重新向前走去，一边走还一边对着身旁的苍辉学院队长说道： 我们没打起来，你们很失望吧？ 哼，我们走。 哼，待会儿在擂台上再让你们知道厉害。 双方走进场地，顿时欢呼声一片。作为这一轮的重头戏，史莱克学院战队与苍辉学院战队的比赛地点无疑又被安排在了中心主擂台上。史莱克学院已经成为了主擂台的常客，各种欢呼声不断从观众席上传入场内，而此时位于贵宾席的专业解说也将目标放在了这两支战队上。 第十二天的第三轮比赛即将开始了，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啊，史莱克学院战队正是在这一轮中出战。 哎，他们的对手是已经获得了11战8胜3负的苍辉学院。 对， 从目前的战绩上来看，苍辉学院依旧保有出现的可能性。当然，他们和史莱克学院战队相比，实力明显要逊色一些。 是的，毕竟呀，在之前面对几大强者的时候，他们都落了下风。 哎，今天苍辉学院面对史莱克学院，根据我个人判断，这场比赛的胜利是毫无悬念的。关键是苍辉学院战队能够在史莱克学院战队的攻击下抵挡多久。 是的是的。哎，我们看看啊，今天史莱克学院出场的阵容中换了一个人， 不再是辅助系魂师绛珠，这个是曾经在与象甲学院一战中出过场的敏攻系魂师。 我查了一下资料啊，他的名字叫朱竹清。 哦，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他应该也是一名四十级以上的魂宗。 嗯， 而且在与象甲学院一战中，他还与史莱克学院战队的队长戴沐白联手用出了这一届大赛开赛以来的第一个武魂融合技，正是那武魂融合技扭转乾坤，令史莱克学院战队反败为胜。 那今天史莱克学院派他出战，难道说这苍辉学院在他们心中甚至比赤火学院还要强大吗？昨天可并没有看到他出战呀。 哦，我明白了，或许是因为已经获得了11连胜的好成绩，史莱克学院为了稳妥起见，这才让己方出场的队员实力更强大一些，以免出现阴沟翻船的情况啊！如此稳妥，不愧是一支王者之师。 我现在特别期待他们在总决赛上的表现， 而且我有预感，史莱克学院战队一定会给曾经的几大强者带来很大的麻烦，不是吗？ 解说的这番话无疑令观众们的热情更高。要知道，由于预选赛受到了观众们的极大喜爱，门票的价格已经比第一天开幕式的时候翻了一倍。可是解说的话也令两个战队心中充满了怒火，一个战队自然是被他说成必败的苍辉学院，另一个则是强忍着怒气刚刚走进休息区的赤火学院。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